是一个疯狂的年代，几天几句依然表达爱。我们还是小孩，时而看着窗外的天空发呆。翻箭降落对方车阵前，偷偷埋下的西部卡带。想象关切留意着亲亲爱，疯狂着曾经对待。时间飞快地流过去，最新的一代变成了武汉迷。看着过去的产品分离，上过期的脸，我们笑而不语。让无数人为之尖叫，已经成为了过去，留在我们脑海里的只有美好的回忆。也许我们的孩子看着我们的照片，笑着想起了我们对着上一代的偶像的笑脸，再次唱起这首歌。你我是否会思念？思念起这个转眼变成两年过去的今天。那些年舞台上的他们，不知何时早离开。他们如今在何方？将来又去何方？又将会变成什么模样？曾经叛逆的青年渐渐老去，哥哥姐姐变成了叔叔阿姨，抱着他们的孩子，渐渐的把曾经追过的偶像都忘记。墙角迟回的卡带，叹息的人就在堆积。也许每一天变成了垃圾，被他们自己丢弃。再来一个十年，我们也许将改变。那时候中年的你，喊我是否记得许下的誓言？再次唱起这首歌，你我是否会思念？思念起这个转眼变成两年过去的今天。那个夏天的纸飞机，连接现在与过去。那个秋天听过的乐曲，你们是否还能想起？那个冬天最新的他们，变成了爸爸喊妈妈。那个春天写下的日记，究竟扔到了哪里？时间飞快地流过去，最新的一代变成了武汉迷。看着过去的产品分离，上过期的脸，我们笑而不语。